想问沙漠借那一根曲线，风间披风为你御寒。用肺腑去触摸你的灵魂，我就在那只火炉边去。想问姻缘借那一根红线，生脉生命血脉相连。用丝绸去润泽你的肌肤，我就在那个怀抱里缠。是随手把银簪插在太阳上面，弯刀光芒蓬松着你长发的波澜。我闻着芬芳，跋涉着无限远，只为看清你的容颜。你总不小心把倩影靠在月亮上面，挽起月光。 小心千年的火，千年修行千年孤独，夜深人静时刻有人听见我在哭，灯火阑珊处刻有人看见我跳舞，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，千年等待千年孤独，滚滚红尘里谁又种下了爱的蛊，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，我爱你是你这一贫如洗寒窗苦读，离开你是你正金榜题名东方花烛，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，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衣狐，你看衣袂飘飘，衣袂飘飘，海誓山盟都化作虚无，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